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日前发表政令第1619号指出，在太阳节之际，向金日成体育场、妙香山历史博物馆和东兴山银河服装厂授予金日成勋章，以资表彰上述单位对显示国家的对外权威、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强国和改善人民生活作出巨大贡献。